笑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

这里等候。 唱不完悲怆的寂寞曲，切切地盼望着你归期，心里总惦记着远去的你，是否还快活的如往昔。